只需要四个和弦。抬起头，你向前望，别忧伤，跟我唱。 热歌榜 第五名，曾曦，讲真的。 讲真的， 小雅，可能否？ 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？能否不轻易说再见？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？能否许我一次成全？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，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。 第三名，李荣浩，成长之重量。 成长之重量，别狂妄，却不承担。故事的反转，别太简单。我要成就感，不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？解开身上的衬衫。 第二名，薛之谦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我以为是规则，失去最爱的一个才能记忆深刻，那是幼稚的轻狂的勇敢的从此守着。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第一名，杨坤，郭采洁，答案。 在非人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边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。哦，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合风沙，在非人之下，我看着海峡，走月光沙滩，我也承认我还是会。

伤和烦恼，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不能再见的朋友，有人断了，有人疯了，有人随着放弃了那些大话，一些的灿烂是爆炸的烟火， 口口声声爱我，没有非爱不可，这如何

感动正是这样，曾忘掉这种遐想，这么超乎我想象，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完全凭直觉觅对象， 情长啊， 当时年少，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。 情长